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一章《决斗俱乐部》第三十一集。 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 他喊道。马尔福迅速举起魔杖，大吼一声：“ 乌龙出动！” 他的魔杖头爆炸了。哈利惊恐地注视着，只见一条长长的黑蛇突然从里面窜出，重重地落在他们两个中间的地板上，然后昂起蛇头准备进攻。人群尖叫着，迅速向后闪退，让出空地。 不要动，波特！ 斯内普懒洋洋地说。显然，他看到哈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和发怒的蛇大眼瞪小眼，感到心里很受用。 我来把他弄走。 让我来！ 洛哈特喊道。他举起魔杖，威胁地向蛇挥舞着。突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蛇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窜起一丈多高，又重重地落回到地板上。他狂怒不已，嘶嘶地吐着信子，径直朝贾斯廷分裂里游去。接着，他昂起脑袋，露出毒牙，摆出进攻的架势。哈利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，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决定这样做。他只知道他的双腿自动朝前挪动，就像踩着小脚轮似的，然后傻乎乎地冲蛇喊道： 放开他！ 奇迹发生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那条蛇瘫倒在地板上，柔顺地像一堆又粗又黑的胶水软管，眼睛盯在哈利身上。哈利觉得自己的恐惧一点一点地消失了，他知道蛇不会再袭击任何人了。至于是怎么知道的，他说不上来。他抬头看着贾斯廷，咧开嘴笑了。他以为会看到贾斯廷脸上露出放松、困惑或感激的表情，而绝不可能是愤怒和惊恐。 你以为你在玩什么把戏？ 贾斯廷喊道。不等哈利来得及说话，他就转身冲出了礼堂。斯内普走上前，挥了挥他的魔杖，蛇化成一缕黑烟消失了。斯内普也用一种令哈利感到意外的目光看着他，那是一种狡猾的、老谋深算的目光，哈利很不喜欢。他还隐隐约约地意识到，四周的人都在不祥地窃窃私语。就在这时，他觉得有人拽了拽他的长袍后襟。 走吧， 罗恩在他耳边说。 快走，走吧。 罗恩领着他走出礼堂，赫敏脚步匆匆地走在他们身边。他们出门时，人们纷纷向两边退让，好像生怕沾惹上什么似的。哈利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罗恩和赫敏也不做任何解释，只是一路拽着他，一直来到空无一人的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。然后罗恩把哈利推到一把扶手椅上，说道： 你是个蛇老枪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 我是个什么？ 哈利问。 蛇老枪， 罗恩说。 你会跟蛇说话？ 我知道， 哈利说。 我的意思是，我只干过两次。有一次在动物园里，我无意中把一条大蟒放了出来，大蟒向我表哥达利扑去。这事情说来话长，当时那条大蟒告诉我，他从没有去过巴西，我就不知不觉把他放了出来。我不是有意的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巫师。 一条大蟒告诉你，他从没有去过巴西？ 罗恩用微弱的声音问道。 怎么了？ 哈利说。 我敢打赌，这里的许多人都能做到这一点。 哦，他们可做不到， 罗恩说。 这不是一种稀松平常的本领，哈利，这很糟糕。 什么很糟糕？ 哈利问，觉得心头升起怒火。 所有的人都出了什么毛病？听着，如果不是我教那条蛇不要攻击贾斯廷， 哦， 这就是你对他说的话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当时也在场，你听见我说话的？ 我听见你用蛇老枪说话， 罗恩说。 就是蛇的语言，你说什么都有可能，怪不得贾斯廷惊恐万状呢。听你说话的声音， 就好像你在怂恿那条蛇似的，那挺令人毛骨悚然的，你知道吗？ 哈利目瞪口呆地望着他。 我说的是另一种语言，可是我没有意识到，我怎么可能说另一种语言，自己却不知道呢？ 罗恩摇了摇头，他和赫敏都显得心情沉重，就好像有人死了似的。哈利不明白有什么事情这么可怕。 你们愿不愿告诉我，阻止一条丑陋的大蛇把贾斯廷的脑袋咬掉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 他说， 只要贾斯廷没有加入无头猎手队，我是怎么做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关系重大。 赫敏终于压低声音说话了。 因为能跟蛇说话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著名本事，所以斯莱特林学派的象征才是一条蛇啊。 哈利张大了嘴巴。 正是这样， 罗恩说。 现在全校的人都会认为你是他的曾曾曾曾孙什么的。 但我不是啊， 哈利说。他心头产生了一种他无法解释清楚的恐慌。 你会发现这一点很难证明， 赫敏说。 他生活在大约1000多年以前，就我们了解的所有情况看，你很可能是他的传人。 那天夜里，哈利一连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觉。他透过床四周围部的缝隙，注视着片片雪花飘过城堡的窗户，感到心中一片茫然。他可能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后裔吗？毕竟，他对父亲的家庭一无所知。德斯里夫妇总是禁止他打听他那些懂魔法的家人的情况。哈利悄悄地试着用蛇老腔说话，但怎么也说不出来。似乎只有与一条蛇面对面时，他才能做到这点。 可是，我属于格兰芬多啊！ 哈利心想。 如果我有斯莱特林的血统，那顶分院帽就不会把我放在这儿了。哈哈。 他脑海里一个难听的小声音说。 可是分院帽本来是想把你放在斯莱特林的。你难道不记得了？ 哈利翻了个身。第二天他会在草药课上见到贾斯廷，到时候他要向贾斯廷说明他是在把蛇吓退，而不是怂恿他进攻。其实这连傻瓜也应该看得出来啊。他用拳头敲打着枕头，愤愤地想。然而第二天早晨，从夜里就开始下的雪变成了猛烈的暴风雪，这样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草药课便被取消了。斯普劳特教授要给曼德拉草穿袜子戴围巾，这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作，他不放心交给别人去办。现在让曼德拉草快快长大，救活洛丽斯夫人和科林克里维的性命成了当务之急。哈利坐在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炉火旁，心中十分烦恼。而罗恩和赫敏趁着不上课的功夫在玩一种巫师棋。 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哈利。 赫敏看到罗恩的一个主教把他的骑士从马上摔下来拖出了棋盘，便有些气急败坏。 如果你把这事看得这样重要，就去找找贾斯廷。 于是哈利站起身，从校巷洞口爬了出去，心想贾斯廷会在哪儿呢？厚密的灰暗的雪花在天空飘舞，封住了每扇窗户，城堡比平常白天昏暗了许多。哈利浑身颤抖着走过正在上课的教室，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里面的情况。麦格教授正朝一个人大喊大叫，听声音，那人把他的朋友变成了一只獾。哈利克制住想去看一眼的冲动，继续往前走。他想，贾斯廷也许利用这一会儿不上课的时间在补习功课呢，于是决定先到图书馆找找看。图书馆后排真的坐着一群贺奇帕奇的学生，他们本来也应该上草药课的，但是看样子他们并不是在温习功课。哈利站在一长排一长排高高的书架间，可以看到他们的脑袋凑在一起，似乎正在交谈着一个有趣的话题。他看不出贾斯廷是不是在他们中间，他正要走过去，突然他们说的几句话飘进了他的耳朵，他停住脚步 躲在隐形书区里，侧耳倾听。 所以，不管怎么说， 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孩说， 我叫贾斯廷，躲在我们的宿舍里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波特认准了要把他干掉，他最好暂时隐蔽起来。当然了，贾斯廷自从不小心对波特说漏了嘴，说自己是麻瓜出身之后，就一直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贾斯廷居然还对波特说，他本来要上伊顿公学。对于斯莱特林的后裔，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，是吧？ 这么说，厄尼，你能肯定就是波特？ 一个梳着金色马尾辫的姑娘急切地问。